这是金艺林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德国亚珍，2006年8月。唐诗三百首，卷一，第32首。东郊。作者韦应物。吏舍橘中年，出郊况青树。杨柳散和风，青山淡无绿。依从事自弃，原见还复去。微雨矮方圆，春秋明何处？乐忧新旅止，尊事羁犹惧。中罢思结庐，暮桃只可数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